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《旧单车，老情歌》。 乘客您好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，老情歌。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 按摩耳骨的动人情歌依旧，让您在熟悉的歌声里追忆似水年华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旧单车老情歌。接下来首先送上的是齐秦的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。 曾经想起在这样的夜里，依然清晰雨中的我和你，从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。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，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，让我的泪也从此悲负地，什么原因让我俩在一起？过去的雨我不想再提起，轻轻把我打醒，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，无情的你不再怀念过去，让我的情也从 情的雨，无情的你，齐秦演唱。接下来请欣赏梁咏琪的新鲜，草蜢的失恋战线联盟和郑秀文演唱的完整。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，愉快的斗嘴，没人再想把我们放假偷一点鞋，不吃大餐不多花钱，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。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修行说爱心里真甜，哪怕再爱不能念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浅尝一遍，闭上眼，情绪特别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。 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 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她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她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却不回家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她，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，越疼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闯荒了吧，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你说人已经不是草木，最后还是变了心，自己也很痛苦。而虽然曾经以为我就是你的全部，他的出现却让你有了新的领悟。你要我给你最后的眷顾，只有我能成全你这份完整的幸福。你在我面前表现的那样的无助，我连苦涩的笑仿佛都显得残酷。 适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在一无所有的年少痴狂中，您珍藏有哪些百听不厌的旋律呢？我们这个节目给您提供听好歌、听老歌的机会。下面的是郑中基、张学友的《左右为难》，苏芮的《一样的月光》，和陈奕迅演唱的《我的开始在这里》。 想

的事，如今慢慢的交织成，交织成你。交织成一张无边的网，层层地把心网住，在年轻的迷惘中，你最后才看清楚美丽和悲伤的故事，原来都留不住，在年轻 人能为我轻抹伤心的眼泪。 眼里，谁人明白我恐惧？情是尖锐，你的心是脆，甜梦为何被一一的敲碎？无尽空虚，痛的心下垂，爱站着是我不可进退。声音如像春雷，迷乱里跌进一粒粒的玻璃碎，你永远未会知这一滴眼泪为谁。谁人能为我轻抹伤心的眼泪？谁人明白我恐惧？情是尖锐，你的心是脆，甜梦为何被一一的敲碎？无尽空虚，痛的心下垂，爱站着是我不可进退。情是尖锐，你的心是脆，甜梦为何被一一的敲碎？无尽空虚，痛的心下垂，爱站着是我不可进退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第一滴泪，谭咏麟演唱。接下来的三首歌曲是张宇《桂花酿》，陈淑桦的《滚滚红尘》和满江演唱的《恋爱中的城市》。 你全是碎花瓣，甜得那么淡，心事多么伤，满脸是泪的我，你看也不看。为了和你好聚好散，不敢说出多悲伤，你的心已淡，我的情未断，怎能相信我们还来日方长。请你喝完桂花酿，从此不再为你想，怕你又是我 喝完桂花酿。如果你真的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想不想爱都无关，无关。 千古。 奢侈，我就是这样爱你，我就是这样想着你，我不能住在恋爱的城市，却只有自己和影子，在恋爱中的城市，谁都可以勇敢表示，不会有人像谁太傻太痴，就让我能宠你爱你一辈子。这是一个恋爱中的城市，微雨后的空气醉的我突然想为你写诗，想和你一起听城市夜晚心跳的声音，送你回家才半小时，已经开始相思，我就是这样爱你，我就是这样想着你，我不能住在恋爱的城市，却只有自己和影子，在恋爱城市，谁都可以勇敢表示，不会有人像谁太傻太痴，就让我能宠你爱你一辈子。哦，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乘客您好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

是就要拿回多少，在感情的世界里，多少算多，多少算少，我对你好，是不是要你也对我好，在感情的天平上，什么算好，什么算不好，我们一路跟时间赛跑，我们一直和未来计较，跟往事的是是非非，对对错错，苦苦煎熬，哪一天我们才能清楚知道，世上的事总是难以预料，将往事的是是非非，对对错错，抛在脑后，都抛在脑后。 我们之间，伍思凯演唱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带您重温昔日的流行。下面三首歌曲是郑中基、许愿树、唐娜的《迷路》和柯一敏演唱的老情歌。 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，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，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，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，季节温柔地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 And I say dreams of the bio I'll try And dream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，一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，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，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，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，季节温柔地带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Dreams of the bio I'll try And dream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 的绕路。我闪过你的眼神，不让自己被俘虏。感觉好清楚，好麻木，爱情反反复复没有退路，迷路，心情恍恍惚惚，在十字街头徘徊放逐，脆弱的好似有福，迷路，眼前一片模糊，不再为感情像个刺猬，最后谁都变得无辜。自己各种表情不麻木，没烦恼，有时沉默，有时晃动不忍怒，感觉好清楚，好麻木，爱情真是残酷，迷路，心情恍恍惚惚，在十字街头徘徊放逐，脆弱的好似有福，迷路，眼前一片模糊，不再为感情像个刺猬，最后谁都变得无辜。心恍恍惚惚，在十字街头徘徊放逐，脆弱的好似有福，迷路，眼前一片模糊，不再为感情像个刺猬，最后谁都变得无辜。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。当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。当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，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。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，曾经长爱上天分不了。我只想唱 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歌声飞到你左右。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 是我仅有的寄托。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，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。我说情缘却是老的好，曾经长海上天分不了。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歌声飞到你左右。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老情歌，柯以敏。接下来请欣赏姜育恒跟我说爱我，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和刘德华演唱的《来生缘》。成了 站成两个世界。

旧单车，老情歌。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旧单车老情歌。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高慧君的《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》，永邦你是我最深爱的人和蔡琴演唱的《时间的河》。 城市睡得多么沉，梦醒在黎明时分，冷都是太习惯有你分享体温，忘了自己并不平衡，傻傻空等我不再为你不说门，爱还有很多可能，让所有热情都勇敢的燃烧，像朵玫瑰花绽放。的主人，认真的态度是一种过程，付出的不会是牺牲，认真的坚持影响你人生，你就是最美的女人。我不再为你不锁门，爱还有很多可能，让所有热情都勇敢的燃烧，像朵玫瑰花绽放。 就算付出了生命，我甘心为 间又回来，又回来，树屋没有什么发生，也没有发生什么，我们的故事在从前早已画上句点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时间的河，蔡琴演唱。下面是欣欣演唱的《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》，许茹芸《我有一帘幽梦》和王菲演唱的《我愿意》。 在忍受，像一个影子擦掉自我，他不愿抢夺别人的所有，但是爱人逼他犯错，感情在深陷时堕落，伤了人还不罢手，直到自己碰到伤口，才懂无情的人对谁都一样的残忍懦弱，也放过爱他的马龙，当他已决定去爱别人，没有了隐瞒，幸福很简单，单纯拥抱一个心房，三个女人午夜交谈，有人挥剑将情断，有人停止伤害对方，悲惨故事太平常，只是有人心站在北

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作品是周华健、任贤齐的《别傻了》。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，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子越过长堤到新加坡去找你，你看见我不是很高兴，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，当我把礼物送给你，你说别傻了，这句话伤了我的心。情人节的那个夜里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，我也开开心心从新加坡越过长堤到新山去找你，你看见我也不是很高兴，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，当我把礼物送给你，你也说别傻了，这句话伤了我的心，我的心痛痛痛进心里，我的眼泪流不停，从新加坡流到西山的家里，老天还在下着雨，我又到底做错什么事情，我打电话去问你，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带着各位重温往事，回味青春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这次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，编辑许璇，主持人麒麟，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见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